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5点，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在 FM98.2 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在视频的直播平台，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袁一， 我是今天在办公室被漂亮可爱的小姐姐说怎么样戴了一头假发的泽环。 哪个漂亮可爱的小姐姐？在认识了你那么久，你发型和发色改成了这样，那么长时间以后，居然还会问这样的问题？ 身未动，心已远。 我知道是谁， 大家可能不知道，你要点名吗？ 就是大家如果有收听1039晚上那个，就是蓝调北京的话 啊， 著名主持人春小姐姐。 OK， 所以此时此刻是 FM98.2。 对，因为我们在一个大办公室里面嘛，然后春小姐姐就是那种日常生活当中讲话也是让人很有治愈感的， 很好听。 对，他每次夸人，他夸人跟别人夸人，那个效果是完全是成倍数增长的 啊。 对，所以我特别喜欢在他面前多晃两下，就希望他可以夸我一句。 但是说假发这个事情不是在夸人吧？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想说怎样，是显得很假，还是不好看，还是怎样？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你理解错误了。我觉得这一定是夸你。 啊，是吗？ 就是因为你的一头真发，你的光泽感、质感、色泽都达到了假发的水准。 我的天哪！ 一般染黄色都很难持续的。 是。 你这头假发已经，你这头黄发已经在头上顶了很久了。 所以欢迎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好好的夸我，不用客气。 对，你们来验证一下，是不是如袁一所说，他的这头黄色头发的质感、色泽、光泽都达到了，就那种街边10块钱一顶的那种假发品质。 导播老师，你要吐了，这段。 好啦，今天我们在周二下午的2个小时的时间段依然是关于穿搭的环节，当然我们也要在这儿预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一起改变这个节目明年依然会持续的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我觉得是福利，因为像开播以来1年多，我们会不定时的做一些就是好物分享，以很低的价格，然后包括呢也会在每一周的节目当中去教给大家很实用的干货，怎么去让自己的穿搭方面更加有底气，更加有态度，同时呢也不会花很多很多的钱。 是。 那这项服务呢，我们在明年会深入扎根到汇集几乎每一位听友和我们的网友。 哇， 只要你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做一个网上的征集，或者你们也可以主动来报名，只要你在这方面有需求，你想要被改变，你对自己的穿着的方式和想法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笃定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免费帮你变得更美或者是更帅， 真正的做到一起改变。哦， 真的是一起改变。对， 真 棒。所以希望大家从今年，因为离2019年开始还剩33天了， 对，趁着33天赶紧好好的攒钱，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你的有限的现金帮你打造出非常不一样的路。 我们是免费的。 那他总得要单品啊。 单品是我们提供的。 就直接送给对方吗？ 这个送给对方送不送这个事情， 我的天哪，电话可能会订购爆满吧。 不是这样，前提就是我们现在的招商工作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我们俩怎么那么像那动物呢？就假模假式的。 就很像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对，不可能是真的。真的吗，王总？ 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就是广告招商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嗯， 如果到明年开播之前就真的有非常实力雄厚的金主爸爸来投资的话， 嗯， 那这个单品我觉得送给大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那个招商工作进行的没有那么顺利的话，就是我们只能够保证说在直播间 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予你免费单品来做展示。 嗯， 但是我们会把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 哎， 我们会把这个三点水那个鱼技术这个方面方式现场传授给你。 也欢迎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赞助商朋友们多多的垂涎一下我们。 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就是互惠共赢，然后造福全社会的一档节目。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片爱，世界将变得格外的美丽。 好好，广告时间到此为止哈，大家、 okay. 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底下的这个 title 已经写到了，说时尚潮人都在抢着穿的秋衣到底是怎么回事？关注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节目就可以了。先来看一看潮流风向标在资讯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潮流风向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资讯方面要先看到的是这一位被称作是生图杀手的宋茜。我先考泽华一个问题，也考大家一个问题，知道什么叫生图杀手？ 就吃日料的时候有一些需要自己用手给啪一下给切开，比如说生蚝啊，但很容易就伤到手。我曾经自己这个切这个生蚝的时候就把手给伤到了 啊！停，完全错误，跟那个吃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生图就生鲜的生，图是图片的图，生图杀手 啊，就是不用 P 图就已经很漂亮。 哎，你这么说吧，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不完全准确 啊。那 我们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生图的概念。所谓生图的意思就是说，粉丝或者是路人拍的没有修过的图。就你知道现在很多明星所谓的街拍图都是工作室然后精心设计灯光打灯各种然后角度然后后期 P 图 花好多钱请专业摄影师来。 对，所以呢生图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要就是还挺考验这个被拍的这个明星本人的一个状态和他的综合水平。 因为大家经常会找死角拍嘛，乱拍嘛。 对， 特别是路人的话他可能会刻意的想要丑化一下， 或者说就是我就是一个不太会拍照的人 啊， 我就是拍什么都拍得很丑，我拿什么相机拍任何东西或者人都会拍得很丑。 可是你拍你自己就很漂亮啊。 我几乎不自拍 啊， 对吧？我发朋友圈都是别人拍的我 啊。好的， 那好，生图杀手很多明星都有过这种所谓的生图流露出来，但是在女明星当中相比之下生图比较能打的就是宋茜。因为她前段时间有一组生图被披露出来以后，大家觉得哇天哪，生图也可以这么美吗？ 好奇哎， 对，很好奇，是不是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生图，就是你亲朋好友拍的你各个角度，你会觉得非常的发指。原来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觉得不是你在眼里，别人眼里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 生活当中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看宋茜的生图，就是左右这两张都是没有经过， 哎，确实是没有明显的 P 过的痕迹的。 对，包括这张图，其实你因为像素的问题，手机传过来像素的问题，就如果你打开看的话，其实皮肤的纹理是非常清晰的。 是的， 虽然没有达到广告修片那样的水准，但是你能看到它的整个肌肤的状态走向啊，包括毛孔啊，这种很可怕，就状态都很好。 是的， 对， 很不容易。 生图界很能打的宋茜呢，最近接受了一下专访，我们也想来问一问日常生活中的她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的，包括这样的当红女明星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以及即将迎来的双十二当中，她的购物车里面会在这样的购物节囤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好奇。 好，我们来看一看宋茜的专访。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终于采访到了宋茜，平时在活动上经常见到你，但是这一次真的面对面采访你我还是蛮激动的。那我们现在先做几个快问快答热一下场好吗？ 你好，大家好，我是宋茜。 宋茜 勇敢飞， 茜粉用香水。那你的应援色也是香菜的颜色是吗？ 不知道怎么变成香菜的颜色， 反正 他们开心就他们自己定吧。就很多人都是那种早中午就问好的那种， 早安午安晚安这个样子。 暖宝宝，冬天要来了吗？下部戏也要开始了，所以就没办法帮我囤着。 所以你平时拍戏的时候要在哪些地方贴暖宝宝？ 特别冷的时候哪贴啊，就我贴就可能会像一个防弹衣一样，就是能贴的地方全部贴上。 现在你知道吗，网上非常流行看明星的生图。 你不知道生吐是什么吗？ 就是素颜的图， 差不多是那意思，但实际上是那种没有精修过的，然后是路人手机拍的，就叫生图。 哦， 网上有一组很火，叫宋茜撩头发，我撩头发，所以我在场可以请宋茜对我们镜头撩一下头发吗？温柔。那我们刚刚快问快答已经结束了。直接打开了，这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 gate， 然后是大的，哇哦，好多东西哦。哦，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卡包。 哇，这个很漂亮哎。 对，因为现在其实带现金出门的时候很少嘛。 对， 然后就 装 卡 吧， 就后面装卡，然后里面可以放点，比如说零钱或者小东西之类的。 接下来是护手霜。所以你平时是很爱涂手霜的？ 对，因为我皮肤到了冬天秋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干嘛，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口红。所以你平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颜色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比较喜欢红色类，红色系的，是按照衣服来搭配，所以说像红色正红色的比较多。 女明星的包包当中有一些小的物件，你看可以称作是，就是翻一下我们身边很多女孩子的包，可能你会盖到很多明星同款。 少来，那款护手霜很少能够买到。 现在已经还好了，它刚刚上市的时候确实是很， 现在是可以买到的了， 现在货源很充足。 哦，好的。 对对对，就是那款护手霜，我个人觉得说好用程度暂且先不说，因为护手霜很难有，现在的护手霜很难有买到不好用的了。 我那天试用了一下，感觉就还好。 就是很，就是比较正常 啊。对， 因为你哪怕是去买国产那种什么龙丽奇，听说过这牌子吧？ 听说过。 玉美净其实都很好用。 嗯， 但是你 大宝就可以， 大宝也很好用，很多的国牌都超好用的。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 Chanel 5号这一款护手霜，它的外形做得非常利于你装在包包里面， 很可爱。 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主要因为是一个实际问题，基本上所有的护手霜都是有一个尖尖口的，就跟牙膏那种， 是的， 圆头，然后尖尖角， 是的， 特别容易拉到包包里面的内侧。尤其你的包比如说内侧也是皮的，你经常放拿没有那么小心，或者说你放在包里面然后来回晃的话，它就会滑到你的包。但这一款完全圆润的这个外形其实是很值得各大厂商来学习的， 也很适合健身的人放，因为拿出来每天就像拿一个鸡蛋一样，非常的可喜， 并没有什么重量。好，这是这个生图杀手哈，不是生图打手，最能打的女明星宋茜。刚才现场做了一个测试，说宋茜撩头发什么样？ 你要不要现场撩一下？你现在没有长发的头发，果然就没有东西可以撩哎，就是在摸一下头发。 很惨，就是短发可能会相对没什么好撩，但是长头发你就会不自觉的经常撩你的头发，你知道吗？对对对，哎对，就是。从长发变成短发这个事情，我现在也在最近想说，我要不要去写一个关于接头发这件事情的一个攻略，就是接头发的过程，然后收费，包括接完头发以后的生活会 是什么样的。可以做一期节目哎， 因为我自己不是发型师，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找到就是相关专业的 Tony 老师来现场，才能值得算得上一期节目。 我们可以试着邀请一下，然后也可以说一下脏辫，他不是也是接发的这种吗？ 我们可以约聊一下，就冬田啊，类似这样的品牌， 会来的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哈。看完宋茜以后，我们接下来说这一位出道13年了，到现在依然只要有他的现场，就会人满为患。 出道13年，对方听到应该不开心吧？ 不会不开心，我觉得有什么不开心的？不开心的点 就显示我年纪已经很大了，17岁出道也30嘞。 不开心的点应该在于，假如说我出道了15年，然后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声响了，这才是值得不开心的。但是我出道13年，依然还是我到哪儿就人满为患，这很值得骄傲啊。 所以是谁？ 春春李宇春 啊。哦，李宇春才13年呐。 对，已经13年了。 我的天哎。 对，是不是？ 哦，对，2006年快女。 对吧？对吧？ 哎，05年快女， 过得就是这么快。 是。 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伴随春春长大的嘛。 是。 现在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去介绍一个人的时候用到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又是什么？ 比如说泽华 啊， 主持人斜杠 没了， 想不出第二个名字。 要春春的话就杠杠杠杠很多。 对，比如说这个音乐制作人啊， 哎， 再比如说编剧啊，或怎么样，就是作家呀，或者什么，他也出过书等等。这个人确实，春春他本人非常的多元化。那么他最近呢，其实也参加了一个品牌的展览。这个品牌呢，也是邀请到他作为大中华区的一个代言人。 那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牌。 因为这个品牌本身， 参加很多活动的时候都会穿这件衣服、 哦、 就是穿这品牌的衣服、 嗯、 上一次那音乐节的时候、 嗯、 春真穿了这个品牌的衣服然后惊艳到全场、 嗯、 然后咱俩作为普通人群就一直在台下说哇这衣服太好看了什么时候上市 直流哈喇子 对然后盼着它上市以后发现这个价位我还是转过身去吧、 哎、 对 Gucci 的展览所以呢他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来看一看斜杠青年李宇春的现状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其实我是希望说艺术跟生活是可以息息相关的因为可能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还是会觉得说艺术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是在一个金字塔上面的这样的一种东西但实际上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艺术是处处都存在的包括我之前在做一些艺术项目上面的时候我自己很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一个理念吧嗯可能会还是会选腕表吧觉得时间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人生的课题所以我希望说可以跟时间一样就一直往前、嗯、可以有很多选择可能我会选择去自己想要去的一些偏历史或者人文一点的城市或者是地方或者去看一些展览不同的一些美术馆什么之类的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选择吧一般都在做跟音乐有关的事情因为晚上比较习惯练琴什么的然后再休息这样可能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去年做流行这张专辑更早之前就其实一直在构思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希望用一种大家可以理解甚至是很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整张专辑里面要想要传递的那个价值还是跟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洪流之中的一些状态有关系那近期可能也会想在这个新的作品里面会去体现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在这种阶段的时候这种时间的时候我是会神经比较敏感的刚好在这个创作期那今天的艺术展这样的东西也许它会是对我有一些新的刺激什么所以我自己会很期待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宏大的命题这也是我其实去年在做流行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李宇春这个名字也许都不会是一个鲜活的人这个名字它代表着大家的某一个阶段的一种认知也许这个认知其实在某一种时间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可能李宇春这个鲜活的人他还在不停地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个符号我是会去正视他的我也会去面对他的但是他并不代表着我这个个体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流行的符号但我觉得我自己本人还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做我自己不同的阶段的一些事情觉得谈不上压力对但我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肯定会有一些疑惑一些疑问需要自己去消化去排解的一些东西 春春自己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真的是一个在出道这么长时间以来包括他经历过就是他刚刚出道那个时候那么的火爆包括现在这个热度也一直没有减弱持续这么长时间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冲击力包括你需要去消化和去排解的东西是很多的 如果说他一开始是偶像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思想性在里面了 对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想法和态度的一个艺人 是的 对 而且春春的哲学性很强 对从他的词曲的当中就可以能够感受得到 是 所以喜欢春春的人其实也都有自己一定的生活态度在里面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发型是一样的我再薄一点对呀、啊、 春春嘛你能不能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看我大白眼儿 哪有很大的白眼你翻大一点好不好 我替粉丝给你甩个大白眼 这分明是抛媚眼我不瘦退回去 你要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好我们说完春春然后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最近正在热播的一档综艺节目其实它不仅在网络上热播在上星的频道当中也是一个大制作就是关于故宫这样的一个传统地标性建筑然后这些年以来一直在焕发它新的活力和年轻化的状态 周边产品也是越来越可爱 对文创这个概念可能大家最先留下印象的就是从故宫的这些周边开始 是 那最近这个节目呢叫上新了故宫相信有很多人都在很认真的追不仅是因为里面有那个邓伦啊蔡 徐坤 蔡少芬 啊、 哦、 蔡少芬很合适的， 我懂我懂，对， 皇后娘娘， 然后包括还有周一围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做新品开发员吧。最近的一集当中呢，推出了一个新的周边产品，叫做故宫真丝睡衣，超美的，就是美到我觉得比维多利亚的秘密好看很多。给大家看一下这套睡衣，这种蓝绿色，就是偏深的蓝绿色，以及上面的刺绣，包括这种酒红色，就很有宫廷感，就很富贵，同时又不会觉得很老气。 嗯，对， 很想拥有， 奢华，然后又觉得很舒服。 对， 嗯， 就是这一集，相信很多人都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 是，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可以把这一段找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在上新了故宫当中，这款睡衣是如何诞生的。 昨天那个看了你们的创意，你们聊聊你们的灵感呗，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啊？ 就是一个东西做出来得好玩， 对， 这是我们追求的。 然后呢，用了吉祥文化里面的吉祥纹样，蝙蝠是我采用的一个主要元素。 还有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创新嘛，那尽量让它能多一些新鲜感。你们有什么想法？ 是戏台，听戏看戏构成了欣赏享受戏剧的主体。把昌邑阁天花中的蝙蝠与仙鹤纹样与乾隆时期的戏衣相结合，设计睡衣，寓意福福福如意，赫赫合家音。以视听文化来解读戏剧文化传播的乐趣，体验由昌邑阁开启的畅心之旅。 快递，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上次昌邑阁的文创产品，做好了。 咦，这是一件，这是一件 睡衣，这个叫畅心睡眠系列。 三十件睡衣其实挺常见的，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个故宫的元素，包括这个鹤呀，包括蝙蝠什么，我觉得象征了一份吉祥吧， 真棒。 怎么样，有没有被惊艳到？ 有， 今天就是在这个上新的故宫当中出了很多文创产品，而且价格都非常亲民，在这儿给大家种草一波啊。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叫做琴音在耳的月琴式贝母耳坠，你知道贝母就是贝壳吗？它本来就自带一些光泽，然后它用的是那种月琴的形，就是形状， 嗯， 然后戴在女生的耳朵上、耳垂上，就感觉远看是一个圆片的会闪的贝母的耳环，然后近看就发现啊，有细节，上面有琴弦。 这个我从男生角度就觉得还好。 120块钱， 因为你从远看的话就是一坨圆形， 但是一坨圆形它是那种光泽感，是那种自然光泽，会很好看。 OK、 uh-huh、然后接下来还有一款我觉得简直太划算了， choker。 这款 choker 呢做的很细、 哎、 宽度是适合任何的脖子的，我觉得、嗯、只要你这个维度可以啊，而且上面还挂了一个挂坠，是故宫最擅长干的一件事情，写了一个镇字， 很好哎，很特别。 对对对对对，这一款丝绒Choker 才卖35块钱， 这个应该绝对是爆款了， 应该是爆款。 嗯， 而且它的每一款单品都有很好听的名字，包括有一款手镯叫掌上明珠， 哦， 女孩子很想买给自己，或者说男生送给女朋友也非常好， 送给孩子， 爸爸送给女儿， 对 对，也非常好。 怎样，妈妈女儿就不是妈妈的掌上明珠吗？只能爸爸送。 对不起对不起，父母送给女儿都可以。然后包括很多就是那个布袋子，就是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播出的《潮流梦工厂》。 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刚才去洗手间碰到另外一位男生，也穿了比我还要粉的衣服的泽华。 哎，我一直都觉得粉色这件事情对于男生来说是蛮难 hold 住的，就是我觉得对一切的人类来说都有点难 hold 住，不管男女老少。 有一类男生会觉得说粉色给男生穿 太娘， 恶心。 对，会的，会的。 对， 但是如果你的肤色其实足够白的话，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穿粉色都很好看。 是的， 尤其是你这种长相比较偏学生风的男孩子。 老师好。 对，就比较粉嫩的男孩子。 这两年好像爱穿粉色和这个什么浅蓝色，就女孩子会喜欢的那一类比较清新颜色的比较多了。 色系， 哎，是的。 还包括像什么薄荷绿啊，就这种。 嗯， 就是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想吃。像这种，就如果做成马卡龙的话，女生就会无法抗拒。 擦一擦你的海拉子。 啊， 留到直播台上会很难看。 哎，对了，说到就是穿搭这个问题 啊， 其实从小女孩子就会有一种类型的玩具会难以抗拒， 嗯， 就是一种比如说芭比娃娃， 啊， 可以给她去梳头啊，然后给她搭各种什么上衣啊、裤子啊、袜子什么的。然后再像我妈妈那一辈的女孩子，小的时候还会自己去缝小衣服给娃娃穿， 哦， 但到我那个时候这个技能就失传了，就不会做衣服，但只会买衣服给她穿搭。包括还有更简单的，就是在平面上面你用吸铁石或者是贴纸， 嗯， 去给这个平面上的娃娃贴穿搭。 还有更贫穷的方法，就是你自己涂颜色 啊， 就贴画的那种， 会有会有会有， 自己设计出来的。 这不叫贫穷的方式，只是更加简便的方式。 因为小时候在男生买四驱车的时候，然后才发现女生买那个什么芭比娃娃的裙子什么的，比四驱车还要贵。哎， 芭比娃娃 是很昂贵的一件事情， 不便宜， 是吧？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可能得表现好很久很久，一年才能买一个芭比娃娃。 所以你就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式来替换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贵一点的玩法。 而今天我们在来到直播间之前呢，泽华邀请我玩到了这样的一款游戏，让我重拾了童年记忆， 回到四十年前， 回到了五十年前。哒啦，这是我贴的自己， 很像。哎，简直是一模一样。 哪有，我有那么胖吗？ 有。 但你知道，就是我在吐槽这个人偶原型太胖的时候，泽华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 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不是欣慰，就我不知道是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开心呢。 你还记得跟我说了什么吗？ 我说，你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图片。 我说，天哪，泽华，这个娃娃就是我贴完以后，我觉得还有一些自己的风格和元素在，但是唯一的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娃娃太胖了，真的就是，哎，身材不够好。 可是你去年孕后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哦。 我当时真的有那么胖吗？ 你刚生完孩子，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就是会稍微有一些丰满一点， 是吗？ 特别是你还在哺乳期嘛。 那你这句话也真的是安慰到了我。 你想象一下，从那样子的状态一下切换到你现在这样，多不容易。 我孕期长了50斤。 你就应该把小雨踢走，去接替什么健身的那个节目。 你干嘛？ 你认真的考虑一下是哦。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来说一下各自贴的自己的形象吧，然后有些什么样的元素是自己， 啊， 比如说想要去实现但是没有实现的。就一般你去打扮别人， 嗯， 有可能会有出于几种心理。第一个是，嗯，这样的风格可能是我喜欢但是我不敢尝试的。 是。 第二种，或者就是干脆我去按照我平时的风格要去贴它。 嗯， 所以我来说说我这个里面。 第二种通常还会有美化的成分在里面。 啊哈，uh-huh, ， 就是你明明不是这个样子，你把自己想象当像王子公主一样。 就是你自己想象中那个样子，然后你 第二种可能你不是不敢尝试，而是说你无法尝试。 是的，我们在展示的同时先跟大家说一下视频收看方式。 哦，好，在新浪微博欢迎各位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了。这种就是贴图游戏，就是生活中有很多可以去找到的。 来吧，你秀一秀你的这个娃娃。 我们明年可以在节目里面做一些周边产品放送给大家。 你会给他取一个什么名字呢？ 嗯，取一个破洞女孩。 好，很老派的感觉。 破洞女孩，对啊，因为首先我说一下元素，我发现我自己回忆一下自己整个就是人生的50多年的历程当中， 就是破洞两个字吗？ 就是我对破洞这个东西好像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些喜爱。 哦， 我在大概是在我12岁那年的时候，我买过一款，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是乙醇那个牌子。 嗯， 乙醇那个牌子一款围巾，它是那种就是到现在来看，如果那条围巾还在的话是很时尚的单品。 嗯， 它是一款蓝绿色的，就是那种相对明亮些的蓝绿色，但是也不是很难厚，然后皮肤还算比较白，所以是对那个颜色是 OK 的。 嗯， 关键是它那个设计就是完全破的，破到就掉渣的那种破。 哦， 是那种线织的，全是大破洞，所以我围上脖子以后它其实并没有什么保暖性，但是它的搭配性非常强。我记得当时跟我妈妈的几个好朋友好闺蜜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我是那一圈孩子里面最大的。 啊， 然后那些小朋友们，我12岁嘛，是小学毕业嘛，即将要上初中，他们都还在上中年级。 嗯， 所以在他们看来我就是大姐姐。 嗯， 他们给我起一个外号叫破围巾姐姐。 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在他那个年代是90几年， 12岁已经2002年了。 好吧，2002年，然后就是破洞的元素穿在一个刚刚毕业的小学生身上， 对，就是 大家都会觉得他们家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是有点前卫的这个想法。 uh-huh. 对，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说，对于破洞这个元素，可能我自己人生当中是有一个执念的，于是我在我这个人偶上面就选择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 嗯， 破洞牛仔裤其实到现在你依然是可以入手的， 嗯， 一款不会衰败的单品。 而且你会发现破洞牛仔裤比不破洞的要贵很多。 对对对，其实我有学习过，就是美国，因为牛仔裤其实来源于美国嘛。 嗯， 美国最开始做牛仔裤的一些品牌，他们在刚开始做的都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些基本款， 哎， 经典款， 嗯， 都是非常完整的。 嗯， 但后来是有一个人，一个男性， 嗯， 因为美国不是枪支是有许可的吗？ 是， 他有那种猎枪，他在自己家后院里面对着牛仔裤打了几个洞， 嗯， 然后后来发现这样带洞的牛仔裤，其实在市面上销量会非常好，而且售价还可以卖得更高。 哦， 所以刚开始起初的时候，这个牛仔裤的破洞制作是用猎枪打出来的， 嗯， 它那个孔会比较小一些，但是因为是有子弹穿过，所以它是有那种爆棚感， 真实感会更强。 对， 对的， 是有这样的爆破感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破洞这样的元素的，然后再到后来就破洞越做越大，大到可能会让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说，哎呀，这个孔得给你缝起来之类的。 那种小洞的爷爷奶奶也会想要给它缝起来。现在爷爷奶奶自己也会穿破洞的东西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这两年开始流行在破洞当中垫一个网状的丝袜，网状袜。 妈耶！ 网袜，你知道吧？就像渔网一样黑色的袜子 啊！对对对，我见你穿过，好像女生的牛仔裤会有这样的元素， 对对对， 男生就不要尝试了。 男生千万不要这样尝试，会很奇怪， 吓人。 对，然后这样的一条破洞牛仔裤的上半身，我就没有再选择任何的单品。 嗯， 因为我觉得和牛仔裤最好的朋友就是白 T。 嗯， 而且因为这小人实在太胖了，如果你加太多东西上去的话，可能会膨胀感更强。如果你有这样一条带重点很多的牛仔裤的话，其实上衣就可以用简洁， 嗯， 来选择。鞋子呢，我选了一双类似矮帮的这样的帆布鞋 OK， 然后带一些我喜欢的粉色元素。 嗯， 那上半身不能全都是白的呀，如果只是一个纯白 T 的话可能会相对有些无聊，于是我选择了一款腰包。腰包也是这两年的一个新锐， 是 一匹黑马。你的背法有很多，你可以是在腰中间系，也可以背在后背，或者是把这个包放在前面作为一个胸包，总之有多种背法。 嗯， 如果你放在前胸或者是后背的话，其实你那个带子的长度一定要记得调整到基本上是在你这个胃的这个地方，让这个包悬挂在这边胃这个地方正前方或者是同样的后方的位置，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腰包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帮你提高腰线的一个做法。 对 对，然后这是腰包的一个元素。另外呢，长发就是我这两天刚刚拆掉的 头发，然后我问了一下我的发型师，我说我如果想留到及肩的长度或者及腰的长度需要多长，他说是大概三年。 他说如果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也许你就是长及发长发及腰的女孩子， 及发长腰三年真的太长了，所以长发这个元素是我想要而不可得的元素，然后就把它放在里面黑长直、然后贝雷帽呢就是如果只是黑长直有点无聊，然后加了一个帽子， 很棒， 这就是我自己、 很像很像很像，100分的贴合度， 100身材不是， 你身材不是啦，是的是的、 好啦， 来男孩子的展示咯、每一个男生内心都会有一个脏辫的想法， 哎，这个真的很像你，因为你曾经有过这种脏辫，不，你不是脏辫，泽华曾经有烫过那种就玉米须，大家知道玉米须吧，就那种卷很小， 我都不记得了，对， 一头乱发，就泽华有一段时间对发型是有执念的， 现在也是， 他几乎每周走进办公室，一周就会换一个新发型以及一个新发色， 是的， 因为我俩的办公桌的前后挨着， 我从小就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就是小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遮里甩着那种，把头发全部都成那个仙人掌形状的， 仙人掌 就是立的一根一根一根一根都往上立， 天哪，你会让教导主任揪出来吧， 我每一天都是，而且我都是会踩着上课铃声要响起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就顶着这样的一个仙人掌头戴着耳机，这样， 那你全校最害怕最不想见到的应该就是教导主任吧， 为什么， 因为教导主任就是专门干那种就是在每天早上上课之前不是有升旗仪式吗、或者做早操的时候大家都站在操场上、然后教导主任就会巡视说今天谁穿的不符合要求， 我只是抹遮里水啊， 发型也不行， 那我们学校并没有抹遮里水的要求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到，但现在我其实也有在关注，不过最近好像有点乖乖，说到自己这个吧， 就是脏辫是你想编但是还没有编成的， 女孩内心深处也会有想做脏辫这样的想法吧， 有有有，会有会有， 是吧，这是大家一个梦想， 就是脏的程度每个人可能心里的底线不一样 啊、 对， 然后脏辫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实现了，会接大的一些小巷看到脏辫人越来越多， 对， 背带裤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元素了， 就是有因为有背带裤所以这一看就是你， 对的， 对， 十条裤子里面有三四条都是背带裤，然后这个鞋呢我选择的双是这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靴子， 就是其实也是那种高帮的帆布鞋， 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这样不太好穿， 对于腿粗的男孩确实是不太友好， 除非是你把这个裤腿给扁进去然后再这样穿进去，就会那这个裤腿就不是这样胖胖的，就变成那个瘦的收腿的那种感觉了，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卷起来一些编上去一些、 但是如果有七分的这个背带裤我觉得穿这样的鞋很合适， 就是正好让你的裤管的长度跟你那个鞋帮的口可以差出个两三厘米的空隙、里面可以露一截好看的袜子或者干脆露一截小腿， 这样是比较时尚的，讲到这里我记得我曾经想要去剪一条牛仔裤、就是自己现成牛仔裤我觉得比较无聊了，我想把它剪成一个短裤的那种形式、我就真的拿剪刀剪了， 后来成功了吗， 确实是剪成了短裤、但是那个长度没有掌握好， 没有掌握好，就是一般大家都会无法，就不像就专业裁缝那样他知道你想要多少的长度，然后他在剪的时候会有一个把控， 对， 但是我们自己就跟自己剪自己刘海一样，越剪越短越剪越短， 你以为已经很长了，结果穿上去就比内裤稍微长那么一点点 所以大家如果在 DIY 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手下留情，就是你剪少了可以继续剪，但是剪多了就回不来了， OK、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手上的这两个单品， 但是还有元素你没有讲到啊，就是这个波士顿包，这个叫 Speedy， 对，这 Speedy 的款型到现在依然很经典，大概是在196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包型出现了、然后不停地在更迭，然后旁边这个猫咪的元素也是自己贴上去的， 是的， 是你最喜爱的宠物， 而且我最喜欢它这个包身本身是那种最经典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还挺漂亮的，是想得却不可得的一个元素， 对， 加入进去， 实体店当中并没有这样的图案，就这样的图案都是那个黑棋盘格，但是你很想要一个通体黑色只有背带上面带 logo 的这样一款 Speedy， 我们突然间变成一个儿童类的游戏节目，跟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拼图怎么玩好吧， 不因为就是这种跟穿搭有关系嘛，大家也可以、 会很纠结的，其实 对，你会很纠结，因为自己一次穿的时候只能实现其中的某几个重点，你在贴这样的贴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日常生活当中的穿搭也是这样的，就是一身当中不能有太多重点，首先颜色最好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是 如果靠色的不算，挨近颜色的不算，但是不要超过三种色系吧，或者这么说，以及重点不要太多，最好只有一个重点就好了， 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真正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说到曾经是妈妈会逼着你穿的那些秋衣， 但是现如今呢，很多的潮流人士都在抢着穿，到底是什么样子一种穿法，以及怎么穿怎么搭才能让它抛开这种秋衣的这种听上去很贬义的一些名词，但是可以穿出时尚感。 进入到今天的一起改变，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了，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穿搭这件事情，光听可能你接受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看的话，你就会简单扼要的 get 到我们的点。 哎， 首先说到秋衣这件事情，秋衣秋裤，尤其是秋裤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字典里面是不可以存在的。就即使今年的我，对不起，即使今年的我已经就很怕冷，开始穿上袜子了，但是秋裤依然是我人生中不能存在的东西。 现在秋裤已经设计的越来越薄，越来越时尚了，也还不行吗？ 因为秋裤你没法把它就完全的就是外穿出来，除非就 legging、 啊、 我觉得不能算是秋裤。 以前很多人是觉得怕显得胖，但现在的厚度已经越来越薄的话，你只是觉得穿秋裤这个事情本身会让你觉得你自己很 out。 可能就是因为多穿了一层裤子以后，你就是那个裤子和裤子之间的摩擦会让你觉得不太适应。 你说会不会也是因为你到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还是保留着上一代人对于秋裤的印象？ 有可能啊。 现在的10后说不定觉得秋裤很潮， 说不定也有可能。但至少曾经在说到秋衣秋裤的时候就是谈虎色变，但是今年在秀场上面你真的可以发现、 哎、 时髦精们都纷纷的把秋衣塞进了裤腰里面、 哦、 在今年的秋冬的秀场包括街拍当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我们先来看一些图片，来自秀场的，像Chanel 秋冬的大秀当中，2018秋冬大秀里面，这件花花的长款西服当中搭的这件高领白色的衣服，其实就是秋衣的一种。 啊， 就是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它确实是类似秋衣的款式。 是，而且这样的款式是很容易找到的。 对，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在这场秀当中，这是在 Balenciaga 的2018秋冬的秀场当中。刨去这个外面缠着像绸带一样的蓝色连衣裙不看，里面穿的这件黑色，从材质到款型上面完完全全就是一件打底秋衣。 但它这个打底秋衣很精彩，手上都有手套的。 哎，对，它套了条手套。 是， 你如果仔细能够看到它的材质的话，它其实是那种就是被某一些服装生产商称之为牛奶冰丝。 哦， 就是你记得小时候穿那种弹力裤 啊、 哦，记得吧？就黑色弹力裤，然后带一个踩脚的，女孩子穿的比较多， 对对对， 跳舞的时候穿的、就是那种材质、它特别的贴身，然后呢厚度不是很厚，但它很保暖。 是， 嗯，另外呢再来看一看这一件，你单看是件白衬衣，但是你仔细打开看，里面又穿了一件类似刚刚 Chanel 秀场上那样的一件白色高领的大底衣。 因为现在很多的白衬衣它很透， 对， 你里面得穿一件东西，如果是那个 T 或者是背心的话又会很尴尬。 对，你会发现这些来自 Chanel 也好， Balenciaga 也好，包括 Calvin Klein 这些品牌2018秋冬秀场上面的这些单品，秋衣是占据了很大的一个位置的，虽然不是最显眼的位置，但是是不可或缺的。 嗯， 刚刚那三张图片，如果你想象一下把这些秋衣都去掉的话，可能效果就不是这样了。 是的， 对吧？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特别是手套的那个，如果去掉的话，就会觉得 而且今年在秋衣方面的流行，一定要选择高领或者半高领款。 哦， 我这就算半高领。 对 对，再高一点到就是就叫下巴，对，下巴下方的话就是高领款， 到额头，很高的领子， 蒙面大侠的，好吧。 但半高领的其实生活当中比较好穿。 对，半高领很好穿，高领的话可能会相对挑人一些，比如说你有一些小小的双下巴呀，或者脸没有那么的瘦的话，其实我就不敢穿高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有时候穿到这个地方的高领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很痒很扎，然后忍不住的想要笑的那种。 啊，那我倒没有想笑，就是 然后越笑它就越痒。 就是因为你穿的是就是毛的毛线，或者是 不是？它只要有的时候你就假想这此时此刻就突然间假想的有点扎，然后你突然间就感觉它真的扎，然后你就会开始笑。 我的问题是穿不了高领，是因为我只要一旦脖子上面被穿上东西以后，我就会觉得我的头像是装了一个就是脖子断了以后那个固定器，我就会很僵硬，我连吃饭都会这样，干嘛？我就会这样很僵硬，整个人 可能脖子短吧。 对，就是有这样的困扰。好吧，接下来我们真的会告诉大家说怎么样把高领秋衣穿的精彩，穿的响亮，让妈妈们都可以跟你来学习，同时也不用担心你今年冬天会不会很冷。 妈妈会很开心看到我们这期节目。 首先先来说一说，这个时段时间不多了哈，先大概来说一下基本色的秋衣。基本色秋衣呢是百搭当中的一把手，扛把子。首先秋衣这种东西它一定是要相对薄一些， 是 真的不能买太厚的，尤其里面什么加绒啊什么的。如果真的你想说把它当做是一件可以顶替毛衣来穿的衣服的话，里面的绒的厚度一定要把控好，不要是那种长毛，一定是小短绒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很怕冷的话。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会更贴身更薄，效果会更好， 是 因为有一些里面但凡加了绒以后的这种看似是内衣外穿的衣服，它会在你行动的时候一些褶皱处暴露出你穿了一件很厚的衣服，就像那个赘肉的感觉一样叠在一起，其实那个是很难看的，很尴尬的。 会买这种材质的一般都是怕冷型的人， 对，所以既然你想要让秋衣穿出时髦感，那这点薄厚程度上是一定要把握住的。它一般呢也会是纯棉高支数的羊毛或者是莫代尔的材质有很多，所以你们可以尽情挑选。它会紧紧地贴住每一寸皮肤，让赘肉和短板都无处可藏，所以相对有一些可怕。 但是刚才说是厚的，我觉得还有一种秋衣是属于很薄型的，薄的会可以透到肉的那个颜色的那种，那也不合适。 尤其穿白色， 对， 就会完全透成半透明色，所以这样的颜色我们一会儿也会说是完全不可以去涉猎的。对。一般呢黑色高领秋衣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异军突起，杀出重围，占领时髦人士肉体高地的这样一款东西。 黑色很百搭， 黑色非常百搭，黑色就可以作为一个必须存在但是又没有那么抢眼的这样的一个单品存在， 而且还会很显瘦。 对，黑色的秋衣，高领的或者半高领的，你下面搭一个全幅的格纹的裤子，阔腿的，以及你戴一个贝雷帽或者戴一副墨镜什么的，你这样一套 look 就完成了， 很复古的感觉哈， 完全不会有人认为你今天没有打扮， 对， 一定会认为你是精心的装扮了自己的。另外包括它在大衣当中，穿在大衣里面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存在，尤其是当黑白配的时候，白色的纯色大衣搭配黑色的高领秋衣，以及你再搭一个黑色的长裙，你整身里面都是黑色， 是 外面搭一个大衣就可以了，完成了你这样一套很简洁的 look。 这是黑色的秋衣，当然单穿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因为它真的很显瘦同时很显气质啊，当然前提是得有啊。这个另外呢它的百搭性， 你说是得有气质和有瘦吗？那还有什么显这个字吗？ 有些事情不要把它说穿，大家听懂了就好了好吗？ 很气。 另外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单穿，就是不用做任何的外搭，你只是穿一个黑色的半高领或者是高领的秋衣，然后搭一个哪怕是黑色纯黑色的或者带一些亮度的这样的打底裤，然后通过包包或者是其他饰品的搭配就可以凸显出你今天的装扮。 但是大家仔细看它这个秋衣材质绝对不是普通的那种秋衣材质啊， 是高支数的羊毛，我觉得对，就是贴身穿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穿普通的秋衣材质的话，这样搭起来别人还是觉得你今天是有点没打扮的感觉。 另外呢也可以穿半身裙儿，这个时候的裙子其实作为一个50%/50%这样一个面积搭配的时候，就可以选用稍微鲜艳一点的颜色，就这种红和黑的搭配，而这个红不是那种完全正的红，是那种橘红色，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很漂亮， 很适合秋天，很漂亮， 对，秋冬都没有问题。其实这样的一身外面再搭一个白色的长款的大衣，配脚下这双这个高跟的矮靴，白色的，其实也是一个呼应之笔。 那你说冬天如果女生怕冷的话，刚才那身打扮里面可以配袜子吗？ 你说这一身吗？ 对， 上衣是黑色的秋衣，下面是红色的半裙。 对，但是露腿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穿真的无限接近肉色的袜子，而且一定要薄，不要去穿黑袜子。你想象一下这个颜色，上半身黑，下半身红，到了腿的地方又是黑，然后鞋子是白，可怕吧。 是， 如果你真的怕冷的话，你外面就穿一个可以遮住你腿长度的大衣就好了。 好的， 对对对，这是一个小技巧。好，我们正在说基本色的黑秋衣，在百搭方面是一把手的。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感青年计划”就可以啦。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Hey, hey, hey,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起听见经典。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在星期二的下班时间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正在告诉你们这个秋冬要怎么样把秋衣发扬光大的原因。 我是曾经觉得花很多钱买秋衣很不值得，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愿意花很多钱买秋衣的泽华。 你说花很多钱买什么秋衣？南极人吗？ 不是啊，因为有些品牌的话它也会推出秋衣一样的材质，但是价位就会贵很多很多。 我懂，就是不是具有真正保暖效果，但是就是我们今天在说的那些类似秋衣的材质和款式， 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不买南极人 啊，或者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件秋衣而不是买这个品牌的毛衣。 其实南极人的价位也是蛮贵的呢。 哎，今年不是还很流行买那个就是优衣库 啊 的那个所谓黑科技的秋衣。我们那个小助理就说哇，袁一姐真的太暖和了，薄薄的一层，我摸了一下真的很薄。 每年都有，今年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于和那个 Alexander Wang 进行了合作 秋衣吗？ 秋衣和内衣，然后买了很多。我们家狗狗很喜欢这次合作款。 你家狗狗？ 对，咬坏了我4次4条。然后我的执着性你知道很强，它没咬坏一条，我就再去新买一个。 好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说，就是类似类秋衣款到底要怎么来穿。刚刚正在说，基本色在百搭界真的是一把好手。说到黑色的秋衣，然后泽华其实有提到白色秋衣到底要怎么穿。我们现在先停留在黑色这一款上面 哈。 我们今年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要去买这种类秋衣款，记得要买半高领或者是全高领的款式，然后厚度不要太厚。穿搭方面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外搭或者是内搭。同时，黑色秋衣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任何你不敢裸穿或者不知道该怎么穿的衣服，都可以在黑秋衣的搭配下迎来第二春。 是的， 比如说丝质的吊带裙，真的是搭配起来会非常好看，而且你会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这种丝质吊带裙只有欧美人才敢裸穿。 欧美人可能在有些场合也不太方便裸穿，或者说裸穿没有里面衬衣服穿来的高级。 对， 裸穿就会觉得哪里感觉不太对。 但是那件如果你要配一个白色的话，又会觉得有点。 你是说内搭吗？ 对， 所以我们在说现在停留在黑秋衣这件事情，白秋衣怎么穿，我们一会儿会告诉你们白秋衣都有哪些禁忌。所以记住了，这一定是黑秋衣来搭吊带的丝质的这种睡裙风吧。这种丝质感的，然后对身材挑战比较高的，以及裸露的部位比较多的，真的很建议你们把高领或者半高领的黑秋衣穿在里面试一下。 另外呢，黑色秋衣也很适合搭各种各样颜色的高腰裤，什么颜色都可以。 嗯， 真的是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只要搭不同颜色的话，就会体现出不一样的风格。这边举两个例子，首先像左边这个，就是所谓的冰淇淋蓝， 嗯， 或者马卡龙蓝，搭上黑色的衣服就不会显得太挑肤色。 但这个颜色的高腰裤吧，还比较好搭上衣。它没有那么挑剔，相对来说有一点图案的，有一点这个花纹的也还可以。 就是 因为有一些高腰裤，比如说那个格纹的，或者是再浮夸一点的颜色和那个搭配的话， 你就说除了别的衣服，就除了这件，除了黑色， 除了纯色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太 too much 了。 对，嗯，所以我们就说嘛，黑秋衣可以搭任何款式、颜色，任何颜色的高腰裤，只要是高腰裤都 OK。 嗯， 然后像这种卡其色就更不在话下了。 嗯，还显腿很长。 对对对，高腰裤本来就是一个显腿长的利器，这又是黑秋衣的一件好处。包括遇上就是很有腔调的大衣和西服，也可以让原本就很有型的衣服显得更有型， 更有质感。 对，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两张用西服搭内搭的一个对比。左图是穿了黑色高领的秋衣，右图只是你穿了一个大家都明白的可以在里面搭一件白 T， 还是圆领白 T。这两件一比， 不一样的味道， 气势就差很多。右边那个气势就输很多，左边这个真的哇，超酷的。 就你赢，是女律师，你厉害。 对，你最厉害，就是谈判对手就会就不寒而栗 啊，不 战自败。 先把你的毛衣脱掉，换上一个 T。 然后右边这个呢，就是普通， 就超可爱。 对，就右边这个相对就会清新活泼， 邻家女孩的感觉。 对对，所以很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在秋冬的时候用黑色的高领的秋衣去搭很有型的西服或者是外套。 男士朋友们，这一套的话非常适合男生穿， 嗯， 显得你很有气质。 男生也是可以完全去运用到的。另外还有一个小提示点，在穿黑秋衣的同时，因为是高领嘛，所以很多女孩子会想说我要搭一个项链， 对， 饰品， 对， 千万不要层层叠叠的在你的黑秋衣外面去搭珍珠项链。 哦， 这样的年龄感一下就回到了五六十年代 啊， 明白吧？ 明白。 就是那个一定是妈妈的穿法。那我们现在作为年轻人，新时代的年轻人以及新时代的妈妈们，要怎么来穿呢？就是黑色的高领秋衣外面搭，今年很流行那个叫罗马硬币 啊， 罗马硬币项链。我大概找了一些图哈，不见得非得是这样的款式，但是类型就是这样的，就是小小一个小金链子就好了 啊。 对。不需要有太夸张的设计，简单是最好的。 嗯， 黑和金真的是好朋友，或者说这两年很流行的什么笑脸项链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搭起来。就我个人会建议，黑配金会比黑配银更显气质。 银如果是亮银，是不是也可以？它本身的亮度够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嗯， 但是我会更建议搭金色的小饰品。 嗯， 好，这是黑色球衣讲完了，那基本色大家会说了，白色。白色也是基本色，是不是一样百搭呢？ 是啊， 但是很不幸的告诉大家，白色的秋衣相对就没有那么好穿了，因为白色本身通体是白的时候，包括你穿白衬衣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膨胀感嘛。 嗯， 但是白衬衣好在它有剪裁嘛， 对， 它会弥补到你身材的一些缺陷，或者说帮你去做一些调整， 还有纽扣什么的小可爱。 对啊，但是白秋衣它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装饰，以及它还很贴身，所以身材再好你可能都会显得膀大腰圆。 有没有示范？ 有，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位博主本人身材并不差。 嗯， 你看他裸露出来的脚脖子那一块，腿还包括腰的细度其实都是 OK 的， 很像音乐老师呀，我觉得蛮漂亮的。 完全是瘦的，但是你就会觉得上身略显膨胀。嗯，真的 这样还显膨胀，他已经看得很纤细了， 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绝对没有穿黑秋衣的效果好 啊。那是， 对，所以不建议大家把白秋衣单穿。 嗯， 不要单穿，不要只做上半身的一个搭配。那白秋衣怎么穿？一定要穿在毛衣里面或者是其他衣服里面。 嗯， 它做一个局部的露出就会起到点睛之笔。比如说今年我们之前有讲过某 L 打头的法国品牌，它出了一款短袖，包括有长袖的一件打底衣。 嗯， 通体白色，只是在半高领上印了一个圆 logo。 嗯， 那样的一件衣服在夏天可以单穿，在冬天其实也可以做内搭，你可以让大家很明确的看到这件衣服的 logo， 就亮点就是 logo 嘛。 嗯， 当然也可以在衬衣或者是毛衣里面露出一小截，但是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大一笔钱去买具有品牌 logo 的这一款的话，你就可以买最普通的高领或者半高领的白秋衣，然后穿在毛衣当中，效果就会是这样。 也可以找妈妈去帮你缝一下，缝一个 logo 出来也不错。 缝的不像不如不缝。这是 V 领的毛衣当中搭了一件白色高领的 T 啊， 那就秋衣。如果你自己想象一下，把这个高领的白秋衣去掉的话，就是穿起来就很正常，没有什么亮点。 是的， 但是你在里面搭了一件这样的白秋衣以后，立刻就觉得不一样了。 我今年也很喜欢这种 V 领毛衣，哎， 嗯哼，所以 V 领毛衣跟白秋衣高领的是很适合叠穿的。 V 领毛衣其实不太好搭。 其实就一般大家都裸穿嘛、 啊、 就露着你的胸口， 或者是男生穿一个衬衣这样的很简单的 方式。衬衣就露一个脚的话，就是会显得如果搭不好就会有点土 啊， 嗯，所以真的有 V 领的加持，就可以比较大面积的露出一些白色秋衣的那个就是部分在，然后呢也不会显得那么臃肿，因为你的大面积露出的还是你的毛衣本身， 是， 所以你的毛衣不要选太浅色的，选刚才我们展示那种藏蓝色，然后拼红色的条纹就会不错， 懒懒的还有学生气。 嗯哼，高领秋衣比起圆领和 V 领作为内搭呢，其实更适合和除了毛衣以外和衬衣也会更适合组 CP。 好、 哦，嗯，露出一个三角的开口，视觉上看上去会瘦五斤，还显脸小。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圆领和高领的这个对比。就其实衬衣里面，你不管是搭黑色的高领的秋衣，还是白色高领秋衣，其实都比你配圆领来的好。同理，刚才我们在西服那个地方已经比较过了， 是， 对吧？左边这个你会觉得说，哎，还挺显脸小的。右边因为你裸露的部分是圆领作为打底， 嗯， 就其实对脸型要求是挺高的。袁姗姗本人其实是很瘦的， 是， 对。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去巧妙的学习一下，利用这样的高领的元素，包括衬衣嘛，你可以把扣子解成这种 V 领的效果。 男生可以穿那个半高领，然后就解开几个扣子，就有那种影视剧当中的欧式复古奢华风的感觉。 对对对，白色的高领秋衣依然还是可以跟西服去做搭配， 嗯， 因为秋衣相对就是比较柔软的面料嘛，所以如果你的外搭的衣服反差很大，气质的感觉也差别比较大的话，反而可以造成很棒的一种化学的效果，比如白色的高领秋衣和西服搭在一起也会很好看，像这位。他就选择了用纯白色的一身西服套裙， 嗯， 条纹的浅条纹的，然后搭配了一件高领的白色秋衣， 很干练。其实这样的纯白色搭一起不容易出好看，哎， 对，但是这样搭其实就很好看， 对， 嗯，完全没有问题， 嗯， 要不然这样的一身西服裙其实还挺困扰，就是里面到底应该搭什么，如果你搭一个白色衬衣就真的会把这身西服裙的整个 level 都拉低， 西服裙本身就会显成熟， 对，然后你再加一个衬衣，其实还就职业的属性还挺强的， 是的， 如果你穿一个圆领的 T 的话可能不够正式不够严肃， 嗯， 但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又有保暖性，同时呢还有自己的态度， 攻击性还没黑色那么强， 对，长款的皮质的黑色风衣也可以被白色高领的秋衣制得服服帖帖的，你看这样的一身搭配， 皮质风衣是很难搭的， 皮质风衣很难搭，对，如果你里面真的搭了就是同色的黑色的高领秋衣，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能打的女生 杀手， 对，但是你把它换成白色高领秋衣的时候，就是那个距离感就没有那么强，就不会那么能打， 就感觉参加那个大 party， 就是皮一穿里面是非常惊艳的那种， 对，你也可以穿 大露背啊什么的， 但是你要穿这种高领的白色秋衣的话就比较适合日常，就作为一个整套 look，然后你进屋也不要脱皮衣、 啊、 因为我们说了嘛，就是白色高领秋衣如果你单穿的话就是难度还挺大的， 硬到底嘛，那屋里面很热 总之内搭寡淡一些，外面就可以穿得热闹一点，那么白色的高领秋衣呢，其实在外搭方面呢，在颜色呀包括花纹上都可以尽情的花枝招展一些，像这种绿色很难驾驭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选半高领的或者高领的白色秋衣，包括像这种彩色千鸟格，你也可以在里面搭白色的高领秋衣， 哎，彩色跟白色很搭，现在彩色的大衣和那个外套越来越多了， 你就会 忍不住的想要买， 然后在白色的打底下这种彩色的格纹的外套就会显得对比度更强一些， 嗯， 它的显色性会更好，同时白色的穿法也适用于米色呀浅灰呀等等的这些基本色的秋衣， 嗯， 所以我们刚刚告诉大家这些跟白色相关的高领秋衣的穿法，如果你把它替换成米白色或者是浅灰色，其实都是可以成立的，在这儿就不多做赘述了，就是简而言之 白色及浅色的这样的基本色秋衣，大家不要单穿。但是作为内搭，作为一个面积小面积的裸露是非常好的。 但它作为内搭，你看发现基本上也都是比较葛的那种颜色跟材质，跟白色在一起就非常的合适， 效果非常棒。 对 对对对对对，增加层次感嘛。这是基本色的秋衣，我们来告诉大家怎么来穿。如果正好你的衣柜当中你是一个拒绝百搭色的人，你说我只有彩色秋衣，那我怎么穿？是不是就不能穿了？当然不是，就彩色秋衣这个事情，你露一截就稳赢， 只露一截， 只露一截就可以了。 但彩色其实也可以在室内单穿。哎， 我们先来看看单穿什么效果吧。就我们找了一张饱和度很高的黄色，姜黄色在秋冬其实出现频率是很高的。这样一身你看他穿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告诉你，如果换一个头，换一张脸，换成我们普通人就会很奇怪。 换你我觉得应该也是 OK 的呀。 我不 OK， 首先这种大面积的黄就是显肤色很黄的一种东西， 脸涂白一点不就行了吗？女生的脸现在涂得很白。 不是那样的，就是你不能光靠涂白去体现，就这种高饱和度的一整身，尤其是这种大面积的穿上半身，然后也没有任何图案，没有任何设计的话，其实真的是 就你个人气质得到一个高度， 对，很难 hold 住，没几个人能 hold 得住。但是如果你只露一截领口出来，就可以把年龄感的这种状态降到最低。同时呢，就是袖口你也最好露一点。我们刚才不是说白色就露一个领口吗？ 是。 但现在彩色的，你除了领口露一截以外，袖口也可以露出一截来。怎么穿？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是一件红色的高领的秋衣。其实说白了，红色的高领秋衣，如果你单穿会是灾难，大家一定会认为你穿南极人， 而且年纪很大显得。 对。但是你外面穿了这样一个这两年很流行的细格纹的 oversize 的西服，里面搭了一个短款的小 A 字裙，黑色的。你把领口露出来一小截，然后袖口露出一小截，把西服的袖子撸上去，就整个气场就出来了， 还有种文艺女青年的感觉。 对，然后你的唇色还能恰到好处的配上这个衣服的秋衣的颜色的话，就刚刚好做了一个弧影。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再回到那张图片当中去，我们通常当中脑海当中想象到你穿西服都可以把袖子撸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很难固定住啊。如果是 oversize 的话，袖口也会很宽呢，你后面要加一个夹子吗？还是怎样？ 你这种问题真的很刁男人， 是不是？你也生活当中要实穿呢， 你就时常当 中就一直这样撸来撸去。 对啊，就撸袖子就好了，或者你也可以用，就是看你的西服的材质了。如果你的西服材质是那种可以去就是编袖管的，那你可以按照我们之前在讲衬衣这一章里面告诉大家怎么去把袖管编得稍微随性一些。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大家轻易的去编袖管的。因为你为了让它去固定，就你会想一些，就是给它，你但凡能够固定住的编法，它一定是存在一些就是死板性的。就是你越是随性的路上它越好看啊，这个没办法呀。 所以你看理想就很非常的美丽，就刚才我们出来这种效果，现实就很骨感，就西服直接往下放下来，一拍照一见有人，哎，给你撸一下， 那只能这样了，为了美也要有一点代价才行啊。这是一种穿法哈。另外呢，叠穿这个套头衫或者是毛衣，远看就会很像是穿了拼接款。我们这是在说彩色款的秋衣哈。如果我们刚来看图哈，如果内搭只是圆领的普通的 T 的话，层次感就没有那么强，而且还会有一种是你内搭的衣服不小心露出来那种感觉一样。我们来看一看，和套头衫，这是一件套头衫，你里面穿了一件很鲜艳的蓝色的高领的秋衣，这就是高领的魅力所在。 因为这个套头衫如果你里面不穿东西也会有点尴尬。 对，就是它领口的大小正好是穿也不是不穿也不是那种状态，但你正好我就光明正大的穿一个高领的秋衣，而且还是彩色的，因为我的外套是一个米色的套头衫，那我里面穿任何颜色都是合理的。白色的话效果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刚刚说了白色一定要去搭一些就是对比度强一点的颜色， 白色会显古板。 对，所以里面你穿一个这样鲜亮的湖蓝色的内搭高领秋衣，就觉得哇， 跟仔裤正好还可以呼应起来。 对，如果把这个图 P 成你里面穿了一个圆领的衣服，同样也是蓝色系，跟牛仔裤也可以呼应起来，但是就感觉是你今天没有选好内搭，内搭不小心露出来了， 就是随便去楼下超市穿一下什么就可以了， 就会很尴尬。对，所以这就是彩色的高领秋衣可以去跟这个套头衫来叠穿。 刚才那种方法我觉得男生是通用的， 完全通用。 嗯 嗯，另外呢也可以跟同色系的配饰去呼应一下，比如说这件嫩黄色的高领的秋衣，还是那个原则，领口露出来一截，然后袖口露出来一截，这件外套恰到好处的是一个九分袖或者七分袖， 是 所以它刚好可以把你长袖的秋衣，彩色秋衣露出来一截，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在腿部的地方穿一截 同色 系的袜子， 嗯， 就可以给整套偏深色系的大面积的黑色的 look 增添一些喜庆， 是 冲冲喜，感觉更活泛一些，更活泼一些， 很好看，这身很漂亮。 对，就看怎么去搭， 嗯， 黑色和这种嫩黄色的对比度还是很强的。另外呢，按照敌进我退的这个战略哈，里面的颜色如果很嚣张的话，那外面就要稍微朴素一点。 嗯， 我们刚刚举例的不管是鹅黄色的内搭还是天鹅湖蓝色的内搭，外面穿的都是相对要中性一些的颜色， 叫大红色。 对，大红色的内搭怎么来穿外搭？ 嗯， 高领秋衣，那么外面我们就穿一个白色的 T 恤啊，不是不是白色的衬衣，对不起，白色衬衣 也可以，其实那样 完全可以。你发现没有，就今年我们在讲到彩色秋衣的时候，真的就是领口和袖口都一定要露出来一截，不管你是搭西服还是搭套头衫还是搭外套还是搭衬衣， 这种红色吧，就它得是大红，正颜色得正， 我觉得酒红色也可以， 土红色就不可以， 酒红色也可以， 暗红色也不可以， 可以，完全可以，就是 暗红色的秋衣很多哎，你要知道， 你在选择，但是高领款的不多啊。 啊， 就是你在选择这个高领秋衣的时候的颜色，你当然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彩色，或者说颜色足够大胆，而是首先前提还是要符合你的肤色。 嗯， 就是首先这件秋衣如果颜色你是一个黄皮肤的人，然后你非要去穿一件黄色的秋衣的话，那可能神仙都救不了你。 嗯， 所以首先这件秋衣你穿还是得能 hold 住，其次才通过外搭的方式去减低它的就是年代感， 嗯， 和穿出它的时髦感。 嗯， 对，你不要太一味的去追求那个刺激感。 但那个衬衣我们讲解一下，那不是很好。 这件衬衣就是一个普通款的衬衣啊，只不过 领口要解到哪里呢？ 领口大概就是两三颗扣子，就还是那个原则，你一定要给自己的高领秋衣一个展示的机会，在除了脖子那一段以外，领口一定要有一个 V 字的裸露。 啊哈， 对，然后袖口其实很简单啊，边袖边那个衬衣就很好编了，袖子。 那这个是只能是塞到裤腿里面和裙子里面，不能够放出来。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塞到裤子里面去，因为今年秋衣的穿法没有把这个衣边露出来的。 嗯， 对，衣边露出来这件事情就还是比较奇怪，所以一定要把秋衣的边都塞到裤子里面去。嗯，如果是特别会玩穿搭的高阶级玩家，也可以玩一些撞色，不过注意撞色的时候饱和度和色块的面积都不要太大。像这种穿法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但是不建议日常生活当中你真的很大胆去尝试。这就是黄色高领秋衣搭红色的裤子， 哇哦！ 然后以及外套还穿了一个有红色元素的条纹的衬衣， 嗯， 很难穿， 是的。 但是你只要穿好了，就人群中最闪耀的那颗星， 嬉皮士的感觉。 对对对，这个撞色还是不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去选择，因为跟你所在的那个场景以及它的那个就是光线的问题，都会最后决定你这套衣服能不能够成功。 大家可以先把这样的一个搭配方式记到小本本上，然后在2019年的一期改变的节目当中可以报名，我们可以现场给你这样进行一个搭配。 哎，对，我们因为明年要做就是素人改造嘛，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一定记得，就是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不太好搭配，容易搭配出问题的，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我们也搭配出问题的话，那只能说明这样的搭配本身有问题。 尽量还是能够帮助到大家去实现你想要穿着的那种方式，或者说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嗯， 我们正在说秋衣在今年的秋冬怎么去穿搭，告诉了大家基本色黑色和白色分别有哪些禁忌和穿法。 嗯， 以及刚才说到了稍微高阶一些的彩色的秋衣怎么样能够通过露出一截来然后赢很大。稍后的半个小时我们还会继续通过直播的方式来画面和音频同步的跟各位展示不同的类型的秋衣，不同颜色的秋衣的穿搭方式。 还有一些妈妈会选择亮片秋衣， 妈呀， 还有条纹，横条纹、竖条纹、斜条纹，各种各样。 亮片这个东西我就不说啥了，因为我们在给秋衣定义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它是比较软和能够贴身穿的那种类型 啊。 嗯，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稍后的直播了。休息一下，我去喝口水，一会儿继续回来。 Had me fooled. Told me that I was nothing without you. Oh, but after everything you've done, I can thank you for how strong I have become. Cause you brought the flames and you put me through hell. I had to learn how to fight for myself. And we both know all the truth I could tell. I'll just say this is, I wish you farewell. I hope you're somewhere praying, praying. I hope your soul is changing, proud of who I am. No more monsters, I can breathe again. And you said that I was done. Well, you were wrong, and now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Cause I can 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在最后半个小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正在教你秋衣怎么穿的袁一， 我是脖子的长度可以穿高领秋衣的泽华。 你是脖子的长度可以穿高领秋衣，但你并不具备这样的高领秋衣的泽华是吗？ 我有哎。 啊，你有？ 对，我有条纹的，就不太好搭配。 条纹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其实很好搭配，而且它真的很符合你的气质，就是学生气息 啊，好奇 青春。然后我真的是那种，就是我自认为脖子长度不够穿高领，只配穿半高领秋衣的人。 自我认知很清晰。 是的，你要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嘛，或者说你不敢去尝试，以及我会觉得女生可能会有一部分女生像我一样，不愿意穿高领的一切的原因是我们多少就会涂一点打底啊，或者隔离，或者 BB 霜什么的 啊，会蹭脏， 就那个领子上会蹭的一圈。我特别不喜欢穿高领的原因，包括围巾，都是因为就是那个化妆品那种东西，它很难去清除掉。 而我穿高领的时候就很爱把自己藏起来 啊，对，蒙住自己的脸， 对，觉得很好玩， 感觉雾霾天可以不需要戴口罩是吗？ 哎， 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哟，没有任何用哦。我们刚刚说到了基本色黑和白都有哪些禁忌，然后以及彩色秋衣怎么去赢很大，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花式秋衣了。其中其实就是以刚刚泽华所说的条纹款的秋衣是最多的。 嗯， 就一般来说在就是高领秋衣当中，它做成秋衣它的图案都不会太过复杂，很少有商家会设计那种花里胡哨真的玩出花来的那种秋衣，所以如果带点花式的一般还是横条纹，竖条纹都比较少，一般都是横条纹。 你看我就是横条纹。 对，你这款秋衣其实很好看，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对，在特写镜头上面就可以。你穿在了背带裤里面，其实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穿法。另外，我们也可以说一说怎么样能穿出更加高阶版的穿法吧。 好啊。 穿在卫衣、牛仔服当中，完全不会挑人，而且还会让你散发出18岁的气息。 哇，小宝宝们赶紧来学起来。 我们来找图给大家看一下，左边是卫衣， 就是字母款的卫衣，里面穿一个条纹， 单穿就会无趣， 对，单穿就正常，然后里面穿一个条纹的秋衣，高领的，脖子露出一截条纹，然后还是那个原则，一定要露一截，胳膊上露一截没有问题，然后搭长裙啊长裤啊都可以，让你的上半身有了重点，然后包括大家每个人衣柜里面都有这种牛仔外套，你就可以把这种条纹衫穿在牛仔外套里面， 是的， 对。 但我一直有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牛仔外套以后外面的大衣再穿什么比较好呢？就很尴尬， 外面可以穿什么类似大鹅这种包容度比较大的， 那又会太热的，但你不系扣子 你真的很 不系拉链，我很替大家着想，生活当中的实穿性一定要很高，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生活场景是因为你从单位到家的距离很近，你是用走的 啊， 就是你既要保暖又不能太保暖 啊， 对吧，你走一段就会出汗， 对， 是吧，但是这样要求就有点太详细了，就是如果说在冬天像北方这样的城市，你只要保证在室外不会被冻死，你就会多穿一件很厚的外套，然后你到了室内以后因为你有暖气你就可以脱掉， 好的吧， 对，所以这都不是问题，就主要还是在穿的怎么有型方面，然后不要把让自己冻得太惨这件事情作为第一要务就可以了， 是的， 这是条纹，然后假如说你真的是存在那种比条纹还要再花里胡哨的花纹，那你记得一定要简单，就是应该就是有一些品牌的元素是那种喜欢在哪怕是这种内搭的衣服上面也要印上很纷繁复杂什么金链条啊锁链啊，就是那种让你一看就知道哎这是那个品牌的 M 打头的， M 打头的 啊， 你说的是 莫斯奇诺， 莫斯奇诺，然后包括 Versace 啊， 也是这样的风格，包括 Hermes， 对，也是这样的风格，很多啊，很多有这样的就是品牌 DNA 比较，他就喜欢花哨的这样花这个图案的一些。 刚才那个就不要选择了， 刚才那个不值得选择的。 是的， 那你就适合在这样的花里胡哨的秋衣外面，一定要搭最干净、最简单的外套。比如说换上剪裁非常简单的帅气的西服，你的时髦度和洋气值就会手拉手蹭蹭往前走。你看。这里面穿的这种就是相对花纹要纷繁复杂一些的半高领的打底， 它里面这样的一个配色跟它这样的一个设计单穿的话很容易 显年纪， 嗯， 而且不时髦， 不好驾驭， 会有点土， 是， 但是你穿上了西服这种简单款的西服大衣的话其实就还好， 是， 就是其实你不看脸把脸去掉，这个模特儿穿得很好看，但是你看上脸以后 看脸也是可以的， 就长得是很一般的一个模特本人，但是穿上这样的搭配以后就还是有气场存在， 是的， 对，这是花里胡哨的，我们说完了这些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市面上80%-90%的秋衣了，接下来我们会说一个禁忌，就是哪些秋衣不要选，就你看到这样的秋衣买都不要买，是连妈妈都会看不下去的，首先就是和肤色融为一体的裸色秋衣，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就算近看你觉得哇好美，跟肤色颜色好贴近，就感觉像没穿一样，那远看真的是没穿， 就即便当内搭都会很奇怪，是吗？ 太奇怪了，给你们来看一下裸色秋衣即使是高领半高领作为内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啊？ 你看它完全符合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原则，就是高领的对吧，贴身的对吧，柔软的对吧，不是很厚对吧，薄的，另外呢配上了西服很简单对吧， 对， 也给你露出了脖子和胸口的 V 字的部分，都符合对不对，但就是奇怪啊，裸色的秋衣就是远看没有穿啊， 是很不好看， 就穿出了就是卡戴珊的感觉， 但是又没有卡戴珊也不会这样穿了， 卡戴珊不会这样穿，卡戴珊会直接不穿外套直接穿裸色的内搭， 所以这样的方式如果你曾经尝试过的话再也不要再这样尝试了， 对，远看真的就是像没穿衣服一样，包括就是底色是裸色的接近肤色的裸色，但是上面呢又带了一些花纹，就这样的一些衣服会很可怕的是远看就感觉是镂空的，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这张真的是极致了，这张体现得非常极致，就这款衣服你远看就以为身上只有那些黑色花纹，其实它打底是有那个裸色的布料在的，配上这个发型像不像一个即将要等待上场的太阳马戏团的演员， 是的，那就把这裤子要换成上面一个统一的这个颜色的， 就他直接脱掉裤子就可以上场了， 对， 就我没有在任何贬低的意思，只是说他已经换上了演出的戏服， 是的， 对吧，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不太实穿的， 就配西服的话也会奇怪， 绝对会奇怪，另外还有今年有一些流行叫 body suit， body suit 你们还记得吧，就是连体的衣服， 是 但它连的那个裤子部分只有就是三角裤的那个部分，就是让你的衣服可以显得更贴身一些。 嗯， 但是作为高领的秋衣，你不要选择连体款的秋衣。这样的设计呢，是为了让你从外面看上去整个衣服会更服帖。 是， 但是讲真，我们并不需要连，我们并不需要秋衣太服帖。 嗯， 秋衣它要有它的存在感，所以类似这样带有 body suit 元素的秋衣，大家都不要选择。 哦，这个不好看吗？ 就你穿在身上太过服帖，就会丧失它的存在必要 啊。 你会觉得很时髦吗？ 就单看还挺时髦的， 但是没有人会单穿呢。 对对对， 下面是要搭的嘛，所以它的设计原理是为了让你显得更服帖。 我今天觉得这样的高叉设计的泳衣还蛮时髦的。 哦，它作为泳衣当然可以， 是吧？ 对，谁会穿高领的泳衣呢？ 如果真的有这样，你会不会想要尝试一下？ 我不想，我不配穿高领。 好的，放高领吧。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授给大家所有的关于秋衣的一些穿法了。我们大家大致回顾一下，就首先秋衣今年如果你要买，一定不要买圆领或者 V 领这些奇怪的领子，更不要买那些领边带有什么蕾丝边啊，什么水绒花纹边，总之这些都不要，就选择半高领或者是高领的款式就好了。 嗯， 然后颜色呢，我们首推就是黑色， 是 黑色真的是万能搭配，就搭配中的一把手。那如果你想要买白色，那么在穿搭上记得不要单穿，不能像黑色那样肆无忌惮的作为一个单穿的大面积的体现。白色呢更适合露出领子和胸口的 V 领部分以及袖口的部分， 和鲜艳的衣服穿在一起。 对，白色要和鲜艳的外套穿在一起。那如果你本身拥有的就是鲜艳的高领的秋衣的话，那裸露的面积跟白色是一样的。但是同时呢，你要选择在外搭上面要相对低调一些， 素色一点。 对，就总之要有个中和嘛。 是， 但是如果你像泽华一样非常高级的可以 hold 住条纹的这样并不是素色的秋衣的话，记得在外面条纹的秋衣特别适合外搭套头衫以及牛仔衫，就会让你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刚才说跟卫衣的结合其实也很好的选择。 对， 因为大家的衣柜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卫衣，如果每年都是只是单穿的话就会无聊。 对，然后如果你里面也可以像泽华这样乖乖的穿一个白衬衣。但是不是所有人这样穿都好看的哟。 谢谢你哦。 嗯哼，泽华这样穿很好看，但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所以你可以把卫衣里面换成高领的秋衣，其实就很好。另外我想找你刚才给我发的，对，这张其实也是男生穿条纹秋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男生模特，他穿了一款条纹的秋衣。他当然这件秋衣它其实对皮肤的贴合度没有那么强，就是男生其实在选择单穿的秋衣的时候可以向他学习，选择一些稍稍有一些宽松度的这样的内搭。然后甚至这个条纹的款式上面还带了一些补丁， 对， 就会让这件衣服增加了一些设计感。就不会让你贴身穿单穿的时候男生显得那么尴尬，因为女生是可以贴合身体线条展示女性的曲线美的。但是男生呢，即使你练了很大的什么肱二肱三什么胸大肌什么的，也不太适合在日常生活当中穿很贴身的衣服。所以这种宽松度是正合适的。然后他下面选择了一款这两年比较时尚的慢跑裤， 是 喇叭的裤管，同时呢在裤边上面还有那个可以调节的按钮。你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全部扣上或是解开底下的那一两颗扣子。 它这个秋衣本身是可以外穿的，但是对于男生而言更多常见的是这种没有补丁没有其他元素设计但本身是这种海魂衫的感觉。 对对对， 也我觉得也可以单穿。 对，海魂衫就记得下面不要 这样搭配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 对，完全可以。我在想海魂衫下面不能搭什么。哦，对，如果它改成了圆领款的海魂衫， 那就短袖还可以。 对，哎，对，就会有，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这种回忆风嘛。 对， 穿短袖的海魂衫，但是现在我也觉得短袖海魂衫已经过时了。所以就是你在选择这种细条纹的时候，尤其它的底色还是蓝色的，就不要选择圆领，千万不要选择圆领。今年选秋衣的一个第一要务就是一定是高领或者半高领。 嗯， 对，这是以上我们今天所有要 传授给大家的关于今年秋衣怎么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希望对于大家有所帮助。 就打个电话跟妈妈说，妈，我要去买秋衣了，你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 对，或者你每天出门这些东西给妈妈看，妈，你看我穿了秋衣，都不用撩起来给她看，看领子就可以了。 对，妈妈就说快把扣子系上，快把袖子放下来。 你可以在她面前扣上扣子，然后一出门就把扣子解开。 哎，你也可以带着妈妈一块去买秋衣。 你可以教给妈妈我们今天教给你们的穿秋衣的方式。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 嗯哼，也欢迎大家在今年年底到明年的整个过程当中持续关注我们的一起改变，然后我们希望这样节目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就是实实在在帮助到更多人。如果你在穿搭方面有一些自己的诉求，或有一些自己的苦恼的话，可以联络我们，我们会邀请你参与到我们明年一起改变的节目当中，现场给你做一个大改造。 这已经是2018年11月的最后一期一起改变了，从12月份开始大家就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1月份你就有可能出现在直播间当中哦。 是的，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期待见到你们。 是的，好了，已经到了下午的6:43了，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music课，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 拜。I'm letting you down every day, letting you down every day. Why do I keep on running away?Took for my child to be born, see through a woman's eyes. Took for these natural twins to believe in miracles. Took me too long for this song, I don't deserve you. I harassed you out in Paris. Please come back to Rome, you make it home. We talked for hours when you were on tour. Please pick up the phone, pick up the phone. I said don't embarrass me instead of be mine. That was my proposal for us to go steady. That was your 21st birthday.You matured faster than me, I wasn't ready. So I apologize, I seen the innocence. Leave your eyes, I still mourn this death. I apologize for all the stillborns, cause I wasn't present, your body wouldn't accept it. I apologize to all the women whom I toyed with your emotion, cause I was emotionless. And I apologize, cause at your best, you were love. And because I fall short of what I say I'm all about, your eyes leave with the soul that your body once housedAnd you stare blankly into space, thinking of all the time you wasted it on all this basic shit. So I apologize. I love was one for the ages and I contained it, so all this ratchet shit and we more expansive now. Meant to cry and die alone in these mansions or sleep with our back turned. We supposed to vacate till our backs burn. We're supposed to laugh till our hearts stop. And then me in a space where the dark stop and let love light the way.Like the men before me, I cut off my nose to spite my face. I never wanted another woman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that you didn't know. I promise I cried, I couldn't hold. I suck at love, I think I need a do-over. I would be emotionally available if I invited you over. I stew over, what if you over my shit?And if my children knew, I don't even know what I would do. If they ain't look at me the same, I would probably die with all the shame. You did what with who?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art, my baby. Oh my.Buzz cut, I've got my tongue between your teeth. Go slow, no, no, go fast. You like it just as much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